郭林和乔家擦身而过时，感觉角落里的乔家似乎动了一下。阿松和宋东良都在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被押上了警车，而乔家带着一身的血污被两个警员架了起来。耿伟在确认所有人都被送上警车后，才开始着急地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他冲过去扶着乔家的脸，试图把乔家叫醒。 喂，死了没？醒醒。 乔家很缓慢地抬起头看了耿伟一眼，然而只是抬起头，眼神却没有任何焦距。他的身体还可以轻微地移动，脑子却已经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所以对于耿伟的喊声，乔家只是应激性反应地找了下方向，但很快就连这点事儿都力不从心了。下一秒他就彻底垂下了头。耿伟看他的样子就觉得要揍。 妈的，救护车呢？我不是让你们提前安排一辆车呢？ 他的声音在乔家的耳中越来越小，最终彻底消散。而坐在车上的郭林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一脸焦急大喊的耿伟，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往下掉。 乔家，你撑住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撑下去。 郭林从来不信神佛，但是这一刻他紧紧交握的双手不自觉地就抵在了眉心。如果上天真的有什么神仙能够听到祈求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他撑下去。即便乔家不算什么好人，即便他们做过太多的错事，但是只要乔家能够度过这一劫，郭林真的愿意拿所有的以后去换。当不了警察，报不了仇，抓不到暴风，这些他都可以接受，然而乔家处事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。直到这一刻，郭林才清楚地意识到这点。 乔家，我们之间是算不清楚的糊涂账，以前算不清楚，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了，但是只要彼此活着就什么都还有希望，所以乔家，活下去，哪怕再辛苦再累也要活下去，你听见了吗？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审讯室里，郭林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。当门被推开，耿伟和另一名警员走进来的时候，郭林第一句话： 怎么样？ 没有主语，没有点名，但耿伟很清楚他在问谁。 在医院了，已经交代了，无论如何要保住他的小命。放心，暂时没事。 暂时？就是还有危险。 耿伟第一次见到郭林这么难缠，他叹了口气。 唉，用医生的话说，医学上没有绝对，没人能给保证。不过除非医院地震或者地球爆炸，不然他小命应该算是保住了。 这要是搁在以前的郭林，是绝对不会自讨这个没趣儿的。耿伟翻白眼的动作让郭林终于冷静了一点，他一直悬在半空的心总算勉强往下放了放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身体也不自觉地放松，往后靠了靠。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房间里用这个角度看周围。 耿伟的回答则是一声冷笑。 哟，那恭喜你啊，有全新的体验了。哼，你要是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等着进来参观你这个样子，我打赌你没这么好的心态。 时至今日，路不同。 自从知道乔家的情况已经稳定，郭林的神经也不像刚才那么紧绷了。对于现在所遭遇的一切，他都没有任何的抱怨和后悔，只是心里有点唏嘘。但这就是人生，从来没人可以承诺自己不会早于突如其来的改变。耿伟看了郭林一眼，没多说什么， 他很清楚这个哥们儿从来不是个怨天尤人的性格。现在恐怕郭林只希望赶紧结束问讯。他翻开面前的笔录， 现在怀疑你非法持有枪械，认不认？ 不认。 耿伟似笑非笑地看着郭林， 在破屋发现的枪上有你的指纹，你怎么解释啊？ 我是被抓到那里的，醒过来之后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把枪塞在我手里，我立刻就丢掉了。那把枪上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的指纹，不能就把枪算在我头上。 郭林的解释简直无懈可击，不过听到他说跟宋东良根本不认识，耿伟还是默默地在心里吐了句槽， 这小子睁眼说瞎话的水平真是殿堂级的。宋东良是通缉犯，你和他有什么关系？ 郭林皱眉，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，我不认识他。 不认识他干嘛找你啊？ 这个问题你该问他去啊。 郭林脸上开始浮现不耐烦，说好的只是过个场，耿伟这么投入的刨根问底儿，有什么劲儿？然而他对面的哥们依然不准备放过他，耿伟甚至拍了一下桌子， 老实交代，别耍花样。 300年难得一遇，他能审郭林，错过了这次，天知道有生之年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耿伟连合理并驾的机会都放弃了，就为了过把审郭林的瘾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放过？而在看穿耿伟的心思之后，郭林本来就不怎么充足的耐性更是加快了消耗的速度。他用手指敲了一下桌面，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，是因为我有一个愚蠢的朋友，明明给他发了消息通知他来帮忙，但是那个蠢货朋友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应，所以说才给了别人机会把我绑到那儿。 耿伟眉角有点抽筋， 你跟宋东良要是没有私人恩怨，他会针对你啊？ 私人恩怨没有，真要说也是因为我那一个蠢货朋友，我担心他为了报仇做出什么缺心眼的事儿，所以说才会被他盯上。 他一口一个蠢货朋友，字字句句都在挑战耿伟的神经，而另一个警员早就坐不住了。 什么蠢货？说名字。 名字？他叫…… 郭林眼看就把耿伟两个字吐出来了，被对面原本还一脸得意的男人一把拦下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次就先放过你小子，以后行为注意点，别惹事儿。 耿伟早就该知道，比嘴皮功夫他根本就不是郭林的对手，没讨到任何便宜还吃了一嘴瘪。耿伟一脸不爽地招呼旁边的警员带郭林离开审讯室，而另一个警员还在懵逼， 耿伟就这么放了？ 不然呢？你有证据吗？ 没证据干嘛要审呢？ 对方揣着一堆怀疑，但是没敢问出口。眼见耿伟脸色不善，他也无意去捅马蜂窝。而直到耿伟把门打开，郭林看到外面的沈军，才知道起码耿伟说外面一堆人等着他这句不是胡扯的。他以前的很多同事竟然都站在门口，看见郭林出来的瞬间，大家表情都有些尴尬，反而是郭林的态度很自然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环顾了一圈，最终在看着沈军的时候很轻地点了下头。他已经失去了敬礼的资格，但内心他依然自认是沈军手下的人。沈军的表情很复杂，曾经无数次他自己抽着烟的时候会忍不住后悔，后悔还让郭林跟得那么紧，也会后悔他放得太远。如今物是人非，沈军的心里百感交集，几乎没人可以体会。可悲的是，他们之间连多说上两句话都不合适。郭林本来以为自己是没有勇气再走进警局的，毕竟这里承载了太多他的过去，也承载了他对太多人的记忆。然而真到了这一刻，他竟然比想象的平静。发生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，哪怕你后悔的歇斯底里，既定的事实就是放在那里的东西，否认根本毫无意义。而所谓的补偿内疚，也不过是为了平复内心的痛苦而去给自己定了个目标。现实就是每天睁眼迎来的只有明天，除非你愿意在某一天闭眼的时候做好准备再也不醒过来，否则该来的还是会来。重要的是未来的时间要怎么过， 那些想做的事该怎么做。站在警局门口的郭林脑海中浮现这句话的时候，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很缓慢地慢慢吐出。他最后回头看了警局一眼，每一处的细节都烂熟于心。郭林既没有后悔，也没有遗憾。因为视线调回前方后，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目标，也很清楚目的地在哪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知道有谁会等在那里。耿伟既然承诺了郭林，会给乔家尽可能好的安排，就一定会尽力。所以，作为活这么大，竟然第一次住在单间病房的乔家来说，还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虽然也带着几分遗憾。